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00集，久别重逢。刺眼的橙色火光倒映在江瑶惊愕的瞳孔中，四散飞扬的灰烬随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最终在渐渐湮灭的火焰中归于虚无。 刚刚发生了什么？ 江瑶茫然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短短数秒之间，那只原本张牙舞爪的巨型妖魔便被烧得连渣都不剩。如此突如其来的异变令江瑶顿时呆立当场，一时回不过神。凛冽的寒风吹散着残留的热度，也把江瑶从惊愕中拉了回来。缭绕的白色迷雾中，江瑶忽然隐约瞧见了一道黑影在迷雾间一闪而过，没入了沼泽深处。 谁？ 正当江瑶惊疑不定之际，忽闻一阵震荡的轰鸣由远及近。与此同时，他发现脚下的沼泽开始波澜再起，并如流沙般开始迅速向下坍塌。 不好！ 江瑶见状不妙，连忙转过身，试图向未坍塌的沼泽后方奔去。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在他体内紊乱的能量脉络尚未完全平息的当下，想要从沼泽中顺利逃离又谈何容易。很快，江瑶的半个身子便被扯入了奔流的泥浆中，眼看着就要被活埋。但就在此时，一道淡黄色光索突然冲出迷雾，并迅速缠绕上了江瑶的身体，将他一下子拉出了泥沼。措手不及的江瑶在惯性的作用下一屁股摔在了后方尚未坍塌的沼泽里，但还没等他来得及起身，便被一只男人的胳膊一把架起，硬是往前方的一处岩石滩拖去。 等等，你是我了。 急切的话语从江瑶身边响起，江瑶转头一看，正对上了陆星月那双妖异的金银双瞳。 陆星月， 江瑶脸色一抽，被架着的那只手也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显然先前那只鱼怪所幻化的诱饵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还没过去。似乎是察觉到了江瑶的异样，陆星月顿时有些诧异。 还磨蹭什么呢？后面的区域要塌了，快，我们上到前面的岩石滩，那边应该是安全的。 江瑶语塞，但眼下的塌陷危机也由不得他多加犹豫，便只能暂时压下复杂的心绪，跟着陆星月往前方的岩石滩一路狂奔。震荡的余波逐渐平息，翻涌的沼泽也终于缓缓沉淀，最终恢复了寂静。总算踏上岩石滩的江瑶与陆星月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后方，发现岩石滩后方的沼泽已经坍塌过半，原先江瑶所在的位置已然变成了一片虚无的空洞。 这是空间塌陷？ 江瑶望着身后塌陷的空洞，一颗心渐渐沉了下去。 没错，我之前打探过，这里是两片区域的交界处，你刚才在的位置是目前整个空间最外围的一片，而按照规则，每隔一个小时，空间内最外部的区域就会崩塌一次。 陆星月解释道。 也就是说，截至刚才，挑战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吗？ 江瑶突然俯身捂着胸口，痛苦地依靠着边上一处岩石，脸上冷汗连连。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下，江瑶体内的能量脉流也被彻底打乱，要不是他怀中的玄武珠持续运作着，此时的他能否保持意识的清醒还是两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先前蚩尤意识出现了一瞬后，江瑶能明显感到自己体内乱窜能量似乎收敛了不少。 这也让他能渐渐控制住自己体内的能量脉络。在喘息片刻后，江瑶总算将体内那混乱的能量压制了下去，双瞳的赤色也逐渐消隐，恢复了墨色。 江瑶，你没事吧？ 见江瑶面色不佳，陆星月连忙上前关切道。 不，我没事。 江瑶抬头看了眼陆星月的脸庞，忽然又有些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 真的没事吗？我怎么觉得你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 陆星月抱起手臂，怀疑地瞅着江瑶。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江瑶结巴着，在纠结了一瞬后，又小心翼翼地抬头瞄了眼陆星月，不放心地补了一句。 星月，你真的是你吗？ 啊？你在说什么胡话？脑子坏掉了？ 陆星月莫名其妙地看着江瑶，伸手摸了摸江瑶的额头。 好像也没发烧啊，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 不，我就随口问问而已。 陆星月手心的温度从额头上传来，这也让江瑶忐忑的心总算平定了下来。 话说回来，你怎么会找到我的？我记得我当初好像掉下了深渊。 江瑶开口问道。 这还不多亏了本大爷在关键时候果断出手。 陆星月撇撇嘴，将手伸向江瑶的后领，拉出了两截淡黄色的光丝。 在你坠崖的瞬间，我缠了两道缓冲光锁在你背后，为了能保住你的命，再后来呢，我就循着我的光锁气息来找你了。 原来是这样。 江瑶恍然，心中在感激的同时也不由有些愧疚。 抱歉，因为之前有妖魔扮成你的样子接近我，所以刚才我…… 啊，妖魔？你遇到妖魔了？ 陆星月一听，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连忙追问道。 这个妖魔长着一只巨大的鱼头，身体却是由十具鱼的躯体融合而成，而且它散发的黑雾还能幻化出人形蛊惑人心，连我也……差点着了道。 江瑶想了想，还是决定略过那个假陆星月的举动不提为妙。 一个鱼头十个身体吗？听你的描述，这妖似乎是河罗鱼吗？ 陆星月思忖道。 普通的河罗鱼妖一般没能耐害人，但我也有听说会有个别的变异体能利用周身妖气摄取人心，幻化出他们熟悉的亲友，引诱他们前来成为猎物。你碰上的该不会是这种变异体吧？ 应该没错，那妖魔头上还幻化出了半个女人的样子，只可能是已经堕魔的变异妖怪。 江瑶点头道。 看来这异空间里真是什么东西都有啊。 陆星月正色道。 我们接下来得小心点。关于这片异空间，事实上之前我在与那妖魔对峙的时候，从对方口中听到了另一个版本。 江瑶顿了顿，思索片刻后，便将先前从河罗鱼妖口中得到的消息告诉了陆星月。 这里的空间是活的？ 陆星月惊讶地睁大了眼。 你没听错吧？ 没错，据那妖魔所说，这片空间的本体就是个吸收能量的法阵，只要不破除法阵，空间里的所有生命体都将被吸干能量，葬身于此。 江瑶说道。 但我也不能确定那妖魔是不是在危言耸听。 不，说不定是真的。 陆星月轻轻拖着下巴，眉间微微蹙起。 其实之前我就多少有些察觉了，在这片空间里，我的妖力光锁的韧度和力量都比在外界要弱，而且这种变弱的趋势随着时间流逝更加明显。 陆星月抬起头认真地说道。 妖力光锁从本质上来说是能量的一种形式，一旦在生成后持续变弱，便也标志着它的能量在流失。你的话应该也有点感觉吧？ 可能吧。 江瑶呢喃着，虽然他并没有明显感觉到能量流失，但在进入这一片异空间之后，他体内的能量脉络变得更难控制倒是真的。 再加上绿鹰石领家的被毁，这让江瑶多少有些不安。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这场特别挑战似乎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情报，如果能再抓到那河罗鱼妖问清楚就好了。 陆星月轻声说着，忽然抬起头看向江瑶。 那只妖魔现在在哪儿？ 死了，在我面前被瞬间烧成了灰。 江瑶叹了口气，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谁出的手，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就变成这样了。事实上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他。 江瑶回想起了那堕魔怪物临死前的反常话语，胸中的疑惑挥之不去。 我知道了，难怪你能拥有无色体质，难怪你能容纳蚩尤之魂，因为你本身就是不该存在于这世上的东西，你的本体其实是…… 我的本体？ 嘘，别出声。 正想着，江瑶忽然被陆星月拉到了一边，抬头一看，发现陆星月正一脸警觉地望着前方岩石滩的边缘，只见白茫茫的薄雾中似乎隐约有道人影显现其后，并朝着江瑶和陆星月越来越近。 什么人？ 江瑶原本稍稍放下的心顿时又开始悬了起来，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先前在那堕魔怪物被烧死后无意间在迷雾中瞥见的那道一闪而过的身影，心跳因紧张而逐渐加速。江瑶警惕地盯着迷雾中的人影，而随着人影的渐渐清晰，他忽然觉得这人的身形似乎有点眼熟。 这个人好像是…… 江瑶微微睁大了眼，在他的视线前方缓缓出现了一道窈窕的倩影，身姿高挑，肤白如雪，精致的披肩长卷发配合着那双水汪汪的清丽杏眼，显得眼前的女子看上去格外楚楚动人。而这双美丽的眼睛在望见江瑶之后顿时闪烁着抑制不住的欢喜和欣慰。 江瑶， 女子的俏脸上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兴奋，只见她飞快地跑了过来，站在了目瞪口呆的江瑶面前。 白痣儿，